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59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三。每年的霜降在10月23到24日交接，不一定是同一天。今年温以凡的生日在霜降后一天，往年他要么是在家里躺一天，要么是下班之后跟同事吃顿饭简单庆祝一下。恰好在这天结束的休息日，温以凡早早地出门上班，等他加班结束坐上地铁回家时，已经接近晚上11点了。他提前跟桑延说了会晚归，桑延只回了一个嗯。除此之外，消息列表里还有不少未读消息，都是生日祝福。温以凡一一道谢，只剩下赵元东的没有点进去。他扯着吊环，看着窗户倒影里自己不太清晰的面容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又老了一岁，不知不觉就24岁了。桑延跟他同龄，24岁这年纪应该也不算大吧，他怎么就开始相亲了？也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觉得合适的女生。温以凡胡思乱想了一路，直到回到家才稍稍回过神。时间已晚，怕吵到桑延，他轻手轻脚地关上玄关的门，顺带把门锁上。转头往沙发看的时候，才发现桑延此时还在客厅，正垂着眼看手机。温以凡没有打扰他，打算直接回房间。下一刻，桑延喊住他。 温以凡， 嗯， 帮个忙，拿一下冰箱里的盒子。 桑延慢条斯理地说道。 哦，好。 温以凡把包挂在一旁，转头进了厨房。他打开冰箱，往里头扫了一圈，看到最顶上有个蛋糕盒，他愣了一下，伸手拿了出来。纸盒有包装，看不到里头的东西，像是一个生日蛋糕。温以凡看了一会儿，抱着蛋糕盒走回客厅。他把盒子放到茶几上，也不太确定这蛋糕是不是给他买的，迟疑了几秒。 那我去休息了， 一块吃。 桑延抬眼定定地看着他。 哦。 温以凡哦了一声，坐到沙发上。他有些不自然地挠了挠头，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故作平静地问， 你这是给我买的吗？ 桑延轻身把蛋糕盒拆开，散漫地说道， 随便买的。 这好像是默认了的意思。 温以凡眨眨眼说， 谢谢。 里头是一个草莓蛋糕，约莫6寸大，模样格外好看。白色的奶油上缀着一圈草莓，还有像玫瑰一样的碎花散落其上。旁边有个小牌子，上边写着生日快乐。桑延抽出蜡烛，安安静静的，没说什么话。好些年没有收到生日蛋糕了。温以凡盯着蛋糕，又抬眸，小声问道， 我能拍个照吗？ 拍。 桑延看他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温以凡认真地对着蛋糕拍了几张照片。旁边的桑延看着他的举动，等他拍完，往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。他从口袋拿出打火机，往蜡烛上点火，说话的语气很淡。 许愿。 温以凡把思绪拉回来，歪头思考了一下，很快就吹灭了蜡烛。桑延随口问道， 许了什么愿啊？ 不是说了就不灵了吗？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实现啊？ 桑岩笑着说道。看着桑岩此时的模样，温以凡的心跳有些快，他舔了舔唇角，自顾自地收回视线，拿起蛋糕刀胡乱说了一句， 是跟我工作有关的。 哦，我还以为是想让我当你对象呢。 桑岩从袋子中抽出纸盘，语调欠揍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的动作停了一下，没有看他，像没有听见似的，他也没有接这话，只是往纸盘上放了一块蛋糕，放在桑岩的面前。 那我就给你切这些了，这么晚吃太多蛋糕不好。 哦。 盯着温以凡的表情，桑岩神色若有所思，良久他只嗯了一声，也没有再继续说话。时间逼近12点，温以凡把手上的蛋糕吃完，而后将桌子收拾干净。他把剩余的蛋糕塞回盒子里，抱着起了身。 快12点了，你早点休息。 行。 又回到厨房，温以凡把蛋糕盒归位，唇角稍弯。他走到客厅，恰好撞上这会儿打算回房间的桑岩。桑岩的脚步停了下来，挡住了温以凡的道路，他也顺势停下。桑岩又喊他， 温以凡， 怎么了？ 沉默3秒，桑岩往挂钟的方向看了一眼， 礼物在茶几下边，自己去拿。 桑岩抬了抬下巴，懒懒地抛了一句。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，下一秒桑岩忽地弯腰与他平视，两人的目光对上，定格2秒后，他漫不经心地抬了手，用力揉了一下他的脑袋。 生日快乐。 说完桑岩收回手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刚关上门，口袋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，他拿了出来，大步走到床边坐下，而后才随意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苏浩安。桑岩接了起来，苏浩安笑嘻嘻的， 明晚出来喝酒啊，老子恋爱了，我对象那几个闺蜜长得也还行，来，爸爸介绍给你啊，让你趁早也脱个单。 哦，关我屁事，挂了。 哎，你是不是人呐？你告诉我啊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你多久没来加班了？赶紧的，明天不出来我就杀去你家了。 苏浩安很不爽， 我最近在确认一个事儿。 想到刚刚的事情，桑岩心情很好。 短时间内都没空，你呢，爱恋爱就恋爱，爱喝酒就喝酒，别来烦我。 啥玩意儿？ 桑岩扯唇，没有再多说。苏浩安被他吊了胃口。 你确认啥呀？啊，说来听听呗，让兄弟给你点参考意见。 桑岩依然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苏浩安又问了几句，一直得不到回应，也火了。 你说不说？ 行，那就随便说几句。 桑岩勉强说了一句。 啊？ 最近呢，有个姑娘想泡我，我没时间应付别人，懂？ 桑岩拖着尾音，慢悠悠地说道。桑岩揉脑袋的力道毫不温柔，像在揉搓抹布一样，这会儿似乎还残留着温度。随着门关上的声音，温以凡才后知后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。温以凡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半晌后才看向茶几的方向。这蛋糕已经让他觉得意外了，压根没有想到还有礼物。客厅的灯还没有关，白亮的灯有些晃眼。茶几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放着热水壶和几个水杯。 旁边还有报纸和几本杂志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看不到茶几下方放了什么东西。温一凡走了回去，蹲在茶几旁往里看，里头东西很多，摆放的也不算整齐，混杂在一块儿。一堆奶粉和水果麦片里，粉蓝色的袋子就放在最外头，显得格外突兀。礼品袋不是纯色的，缀着点点白色小花，疏疏松松，不太密集。盯着看了两秒，温以凡伸手拿出来。温以凡顺着袋口往里看，里头有一个深黑色的盒子。他站起身，莫名觉得手中的东西像一个烫手山芋，有一种拿了自己不该拿的东西的感觉。他没有立刻拆开，先是到玄关把灯关上，而后回到房间。温以凡把袋子搁到床上，拿出里头的盒子，质感略显厚重，约莫比手大一圈。还没打开，他就能闻到淡淡的香气，特殊至极，凛冽中夹杂着几丝甘甜。迟疑几秒，温以凡小心翼翼地打开，是一瓶香水，透明偏粉的四方瓶，瓶口绑着一个暗色的蝴蝶结，上边用黑色的字刻着两个英文单词 First Frost 霜降，他的小名。温以凡的心脏重重一跳，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，但温以凡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桑岩以前喊他温霜降的事儿。他舔了舔唇，从口袋里抽出手机，上网查了查这个牌子。这牌子的香水很小众，不算特别有名。温以凡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东西，大致翻了翻，也没有继续看下去。他的目光又挪到香水瓶上，上边的字迹清晰明了，犹如刀刻过的痕迹。温以凡的指腹在上面轻轻蹭了几下，因此想起了以前的事儿。好像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，在某次跟同学聊天时，温以凡随口提了一下，因为自己在霜降出生，所以小名也叫霜降。当时在场的同学都只是听了就过，没把这当回事，他对此也没有太在意，好像只有桑岩听进去了这个事情。也不记得是从哪天开始，两人私底下相处时，桑岩不再喊他学妹，也不再直呼他的原名，改口喊了温霜降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喊他小名的时候连姓都带上。一开始温以凡不太习惯，但桑岩想怎么喊是他的自由，他也没有太管这个事情。听他喊久了也适应了起来，偶尔还觉得这么叫起来也挺好听的。重逢之后，温以凡就再也没有听过桑岩这么喊他，本以为桑岩早就把他这小名忘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